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修订等事项。 北京安排4亿6000万元支持廊坊保定治理大气。 田径世锦赛倒计时30天庆典举行，赛会主题歌发布。 10号线缩短高峰行车间隔，早高峰满载现象有所缓解。 本市鼓励市属国企用自有土地建保障房，符合配租条件员工可以优先。 中孚第一天京城老字号备足面条，满足市民节令需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本市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修订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年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紧紧围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以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落实好目录确定的目标任务。要加强舆论引导，特别是要宣传好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的实施效果，用实际成效凝聚社会共识，更好的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议研究了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施方案。会议强调，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在全区域多行业的开放，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部门的工作要从顺应发展潮流的高度，主动配合，加强协调，精心组织。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的服务和监管方式，推动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和低成本流动。要以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地疏解功能谋发展，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可持续发展。会议研究了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指出，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是重大民生问题，政府要进一步清晰基本公共服务边界标准，坚决承担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同时要深入研究制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症结，抓住推进工作的牛鼻子，要抓住网点布局这个关键，优化布点，同时加强管理，使之发挥最大效益。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要与疏解非首都功能，提高城市核心区生活质量相结合，坚持深化改革，在总结运用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基础上，积极推进提高品质。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2015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8微克，同比下降22.1%。北京市环保局昨天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治理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按照计划，到2017年，京津冀等地要削减燃煤8300万吨，各省市按照各自承诺削减燃煤。市环保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副处长刘鑫说：“ 北京削减1300万吨，天津1000万吨，山东是2000，然后那个河北是4000。” 对于区域来说，新建的重点项目环境评价将建立会商机制，大型燃煤设施、石油化工项目等，不仅本地要环评，区域也要协商。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说：“ 去年、今年先后在山西、河北一些地区上一些电厂项目啊， 都和北京市进行了一些环评的会商，大家互相出具意见，可能这个环评会商呢还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北京、天津都与河北签订了大区污染合作协议，今年北京支持廊坊、保定各2.3亿元改造当地的燃煤锅炉，6月底资金已经到位，采暖季前完成今年任务。 简单说就是投资到燃煤锅炉改燃气锅炉工程，主要的是要实实在在的削减特别是小锅炉就低矮面源的污染，这个工作是应该持续的，不是一年的事儿，我们是建立一个机制。 另外今年9月即将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将参考 APEC 的经验，具体保障方案于8月公布。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天说， 阅兵仪式的空气质量保障问题就是参照 APEC 的方式，既有咱们自己北京市的努力，也有周边的支持。 2015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30天倒计时庆典昨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金色大厅举行，世锦赛组委会在庆典上介绍了赛事开幕式《乘梦飞翔》的主题，并公布了同名赛会主题歌。今年8月22号到30号，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北京承办的最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您听到的这首歌便是本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主题曲《乘梦飞翔》，寓意为北京邀请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田径运动健儿相约赛场，自赛道起飞，乘梦飞翔。而这也是本届世锦赛开幕式的主题。开幕式总导演贾丁介绍， 本届开幕式呢，依照世锦赛惯例，那么是在白天举办。我们提出了绿色世锦、激情赛场和人文北京的创意理念。这20分钟当中呢，没有灯光能够配合，观众的这个目光很难聚焦在一个表演点上，所以这回它的特点是多点演绎。 例如人文北京部分，主创团队不仅注重在音乐、人物、场景、表演等方面利用北京元素，还将中国传统民间体育项目与田径结合，打造既具有国际范儿又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质的开幕式表演。 本届世锦赛开幕式的创意及执行，吸取吸纳说行为艺术、波普艺术、指标艺术等等这些艺术形式，我们期待着带给全球的观众一份惊喜。 在庆典仪式上，德国传奇女子跳远选手海克·德雷克斯勒现身，为北京田径世锦赛加油。记者了解到，本届田径世锦赛，中国田径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征战，在女子标枪、女子链球和男子20公里竞走、男子跳远、跳高等项目上，中国都拥有争金的实力。而李金哲、苏炳添、张培萌等中国田径名将，也都将在世锦赛的舞台上一展风采。 昨天首班车企10号线启用新编列车运行图，取消所有区间车全线高峰时段最小行车间隔缩到2分05秒，10号线10个满载区间减为3个。随着10号线调整行车间隔，6号线、9号线等线路也有望缩小运行间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车辆进站，请您让开车门。 22号早上7:40，10号线双井站站台上的乘客比往日减少不少。一辆列车过去，没上去的只有不到10个人。 平时我在双井站台得等3趟车左右，但今天等于是一来车我就上去了。 随着宋家庄地铁停车场的启用，10号线上线列车增加2成。22号起，92组列车全线开跑，10号线不再发区间车，全线早晚高峰最短行车间隔缩短到2分05秒。受此影响，10号线早高峰10个满载率超过100%的区间减少到3个，西南段运力提升1倍。北京地铁客运营销部行车组织科科长刘旭介绍， 实现单环套跑，对于原来西南方向从八沟到宋家庄4分半的这个区域，运力大概提高了100%以上。那东北车道沟这边是宋家庄这部分，原来2分15的这区域啊，虽然客流很大，但是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不过行车间隔缩短也给换乘站带来更大的客流压力。早上8:45，国贸站换乘通道行进缓慢，上行方向部分列车采取了经过不停车的临时措施。国贸站区副站区长李华提示乘客， 8:45到9点这个是我们客流的最尖峰时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大客流，为了保证乘客的出行安全呢，我们要采取这种列车通过的措施。还是提示乘客在进入换乘通道的时候，请您不要看手机，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加快您的脚步顺序往前走。 据北京日报报道，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规定，本市出台细则，确定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鼓励市属国有企业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自住型商品住房，用以解决本市符合规定条件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问题。其中，市属国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设公租房，员工如果符合本市公租房的配租条件，可以享受优先。但如果市属国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设其他产权类保障房，这类房源将进入本市公开摇号配售，或者走类似于东西城人口疏解、棚改定向安置的途径。员工即使符合资格，也只能走社会化的申请途径，没有更多优先权。 朝阳区社会办联合房管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昨天对朝阳路沿线部分居民楼底商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像这些通过开墙打洞的方式在非商用规划的居民楼一层掏出来的商铺，朝阳区今年计划拆除459家，并进行后续的环境恢复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被拆除的商铺集中在朝阳路北侧的红庙北里小区，都是经营方租用了业主的房屋，敲掉了楼房外侧的墙体，再进行搭建装修的，包括餐饮、美容、服装等类别。小区居民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对这些商铺意见很大。 多脏啊！你瞧我们这里头，你进去就瞧瞧去，那地沟老是堵的， 都是什么泔水什么的。 对，油烟肯定也有啊，到那儿就能闻见味儿。 不仅是扰民和污染环境，开墙打洞容易破坏建筑的结构，修改水电气线路更存在安全隐患。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福来告诉记者， 目前这些楼体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甚至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老旧楼体，承重啊、抗震啊，都已经到了年限，大概3-4个月之前就跟相关的商户通报情况，协调相关部门把原来的那个供气、上下水帮助他们接上，这些我们都承诺。 针对开墙打洞的商铺，朝阳区今年计划整治459家，并把环境恢复工作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当中。朝阳区社会办城管科工作人员李强告诉记者， 小关、双井、呼家楼、劲松、八里庄、团结湖等街道已经开始了整治，整治完以后呢，给这一些老楼啊、危楼进行抗震加固和节能改造，进行粉饰美化，要恢复成咱们这个房屋的原有使用这种性质。 据了解，朝阳区将开通举报热线，并加强日常巡查，力争开墙打洞现象不反弹。近期还将针对无照经营、露天烧烤、黑摩的等现象开展综合治理。 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是中伏第一天，讲究民俗的市民都会吃顿面。京城多家老字号已经做好准备，多种面条将满足市民不同口味需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朱莉的报道。 记者从京城一些老字号餐馆了解到，二伏当天，新川面馆10家连锁店预计将供应新川凉面超过50,000份，华天延吉餐厅连锁店预计销售延吉冷面超过10,000份，而峨眉9家连锁店峨眉凉面供应量也将在10,000份左右。三店经营的杏园刀削面馆二伏面供应量也保持在1200份左右。记者了解到，青年老字号的二伏面更注重健康养生。像峨眉9家今年又继续推出养生主题二伏面，祛湿版薏米峨眉凉面，凉面里加入了适量的薏米面。记者同时从华天延吉餐厅了解到，今年延吉冷面的最佳伴侣拌辣牛肉的供应量预计在7000多份，辣酱和拌辣牛肉都有祛湿的作用。此外，湘菜名店曲园酒楼为二伏推出了排骨、牛肉等口味的米线，三里河同和居则是推出了打卤面和鸡丝面、清汤面等，同思园则是为二伏端出了最拿手的阳春面，什刹海同和居食府也推出了炸酱面和炝锅面。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6月入汛以来，我国多地因降雨过程多、暴雨强度大而开启连阴雨模式。不仅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年汛期以来的降水量创2000年以来的同期新高，北京更是51天内出现32次降雨天气过程，这一气象史上的少见现象。北京昨夜照旧迎来了一场大雨，昌平等部分地区雨量较大，达到了暴雨级别。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仍有小到中雨量级的雷阵雨，市民外出需注意防雨防雷电。 2015国际学生北京夏令营昨天闭营，夏令营的传统项目国际友谊之夜昨晚在顺义牛栏山一中上演，来自20多个国家的同学们将现场布置成了一个热闹的国际文化嘉年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20个国家的近800名师生通过设置展台的方式来展示各自国家的文化。比如澳大利亚的同学们带来了考拉的毛绒玩具，丹麦的同学们则带来了曲奇饼干，印度的同学们带来了亮闪闪的小首饰盒、书签和民族乐器，赠送给其他国家的同学们。哈萨克斯坦的同学则带来了骆驼、蒙古包样子的小手工艺品，都吸引了各国同学驻足。而来自瑞士的同学们更是现场摊开了瑞士地图，给想去瑞士的同学们当起了小导游。在文化展示的同时，各国同学也都准备了丰富的节目。北京同学的汉宫一梦、功夫秀和二胡独奏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俄罗斯同学的卡秋莎和泰国同学的民族舞现场也都是喝彩连连。那么通过这次夏令营呢，外国的同学们大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感兴趣。一位来自泰国的学生说，他这次只去了长城和故宫，他以后想更多的去中国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而对于北京孩子来说，和外国孩子成为朋友也让他们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那么埋起させられていてもですね。 因为腐烂的尸体就会带有很多杂菌，因此必须要趁着试验者活体的时候进行解剖，从脏器里把要培养的新鲜细菌取出来。我曾经有几次考虑过不要干这样的事情了，但是也有很喜欢解剖的意识。 这段录音是原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小冢良雄生前的回忆。他说，当时去731部队的时候只有15岁，是作为少年队进行培训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始建于1933年，是侵华日军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争的核心机构。在12年的时间里，731部队从事细菌实验，被称作马路大的实验者进行冻伤、毒气、解剖等实验。不仅如此，他们曾在我国20多个省市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造成200多万人被传染疫情，数十万人死亡。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潇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所谓马路大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试验的受害者的侮辱性称呼。据专家估算，这个被称作马路大的群体至少在6000人以上，都是通过一种特别移送的方式送到731部队里。他们有地下情报工作者、八路军、抗联战士等。李鹏格就是其中之一。李鹏格的女儿李凤琴说，1941年父亲被日本人抓走的时候，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我奶奶说哈，1941年的6月的一天嘛，上班就再没回来，在没回来之前头3天，有人盯住他了，好像是电台资料转移走了。我的祖母苦苦地等着儿子回来啊，不知道是死啊。 2006年，李凤琴来到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一份当年特别移送的名单里见到了李鹏格的名字。多年杳无音信的父亲在65年后终于有了下落。 等我哥哥俩牵着手跑到731这个就这个房子的大门外，跪到地冲天喊，爸爸，我们可想找到你了，我们来接你回家。整个我们一家人失去了至亲，日本侵略者应该给我们道歉认罪。 走进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一块块黑色的石板上刻着死者的名字，还有一些石板上没有名字，他们齐齐地铺在走廊的两侧墙上，走过去的时候倍感压抑和难过。罪证陈列馆研究陈列部主任高玉宝说， 731部队的核心指的是平房周边，在这个核心区上空任何飞机包括日军其他部队的飞机绝不允许在上空飞过，一旦发现731部队可以直接将其击落， 掩盖他罪行的一种方式方法。 对啊，还有做实验都有代号，比如说跳蚤叫小米儿，老鼠叫馅饼，密码似的别人听不懂。731的被实验者被称作马路大，用日语指啥就原木，用根来计算哪个班要做实验需要一根原木， 实际上的意思是 需要一个被实验者。 731部队成员把鼠疫、霍乱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 或者放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如果侥幸没死，他们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其他实验，直至死亡。 把人绑在柱子上，把人的前胸和后背都用铁板挡上，头还戴上钢盔，在一定高度上他投掷细菌弹，而他们的人在几里地以外望进去望，他们研究说在多高的高度来投掷这个细菌弹杀伤力最强。 这种非人的暴行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在731部队撤退后，中国东北连续几年发生大规模鼠疫，造成几万人死亡。高玉宝说， 溃逃之时进到部队要三毁，有三步：毁掉建筑、毁掉材料、毁掉人证，不允许成员回到日本国内从事相关的内容，不允许相互联系，不允许承认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什么职业。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日本当时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行为绝不是一个人和一个部队的行为，而是一个国家行为，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接下来请听简讯。市卫计委昨天公布，从2013年至今，本市共成立38个区域医联体，其中包括38家核心医院，涵盖382家医疗机构，初步建立了分级诊疗模式。预计明年年底，本市将建设50个左右的医联体，实现医联体服务辖区居民全覆盖，从而缓解居民看病难问题。 21号晚间，网上传出北京大禹广渠门再度被淹的消息，市水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水润精华昨天辟谣，21号广渠门地区降雨量只有2.5毫米，网上消息严重失实。 北京铁路局昨天通报，暑运21天，北京铁路局已累计发送旅客1827万5000人次，同比增加47万5000多人次，增幅达到2.7%。自7月17号到7月20号，连续4天发送量突破92万人次以上。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暑期周末旅客出行需求，北京铁路局增开大连长春方向旅客列车，7月25号到27号增开北京南到大连北高4753、高4752次列车，7月25号到27号增开北京南到长春高4731次列车，7月24号到26号增开长春到北京南高4732次列车。 进入暑期旅游高峰后，有关在线旅游的投诉大幅上升。北京市消协昨天通报，从6月17号到7月21号，消费者网收到在线旅游投诉50条，其中去哪儿网22条，携程旅行网20条，二者合计占到在线旅游投诉总量的84%。 近日，陶然亭公园大雪山滑梯将被拆除或者收费的消息在微博热传。陶然亭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昨天回应称，公园只是对大雪山进行维护改造，在周边加装围栏确保安全，目前已经恢复开放，没有计划拆除滑梯，也不会对游客收费。 中山公园将从今天起到28号举办第11届金鱼文化展。 苏世龙生前是北京谢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保安部副经理。去年7月6号晚，他深入井下，将落入泔水井的一对夫妇救起，自己却因沼气中毒昏迷，经抢救无效去世。今天8点钟播出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将播出苏世龙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演员张林容留他人吸毒案昨天开庭。公诉机关指控，张林于2010年到2015年一月间，在其租住地分别多次容留王学兵、杨涛、赵杰吸毒。朝阳法院审理后认定，张林到案后供述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判决后，张林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上诉。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摄氏度。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傍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局地有冰雹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萤火虫展览被推迟，保护动物能否成为充足理由；国外买苹果手机回国修不了，到底是谁在欺诈。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近日在朝阳区郁金香花园举办的萤火虫展因为环保组织的抗议而宣布推迟举办，那么环保志愿者为何反对展览？展览主办方又如何回应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这次展览原定17号开幕，但由于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抗议，展览被推迟。记者联系了自然大学参与这次抗议活动的刘女士，她解释了组织这次抗议的初衷。 所谓的养殖场其实是以一个养殖场的名义，它仅仅是一个收购点，让村民去做大量的这个捕捉，对野外种群是一个灭顶之灾，因为它这个萤火虫会发光，本身就是它的求偶行为的一部分，那你利用它这个特性中断了它的繁衍的行为。 记者也尝试联系了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杨女士，她解释说他们对于这次活动的理解是合法的，而且对于抗议方自然大学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我们是一个活动公司，所以说我们有做这种展费的资格，然后我们各方面的一个手续我们都是齐全的。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自然大学它既不是什么真正的所谓的大学，如果你是一个组织是吧，你至少要在那个民政局那边有个备案吧，但是它也在民政局这边也没有备案。 记者查询早前的报道发现，在南方一些省份，野外捕捉的萤火虫价格只有几毛钱，这中间巨大的差价也成了一些活动使用野外捕捉的萤火虫的起因。记者电话中也询问活动的组织者是否有相关的文件可以证明萤火虫的来源和品种，杨女士非常肯定地说， 品种和数量都可以啊，如果说职能部门要求我们出示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出示。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城市里长大，脱离了自然，甚至出现五谷不分的情况，各种展览其实算是一个给孩子普及知识的良好机会。面对这种商业展览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困境，还需要活动的组织方和抗议方少一点对抗的情绪，多寻求彼此的共识。 新闻热线上周报道，苹果公司的产品号称全球联保，但是消费者在国外购买的手机回国后却无法维修。消费者张先生说， 我在美国购买这款手机的时候，我明确地问了美国的服务人员，我说你的手机是不是能够全球联保，他告诉我是肯定的。 当时记者拨打了苹果公司的售后支持电话，客服人员这样解释， 如果是美版的设备的话，在咱们中国大陆咱们官方授权的时候是不受理的，资费也是不受理的。 不是号称全球联保吗？就 这边的话，就手机的话是全国联保，像 iPad 之类的东西是全球联保的。 由于消费者不能确定购买手机的店是不是苹果的直营店，北京市律师协会消法专业委员会主任葛友山认为，如果这家店不是直营店，那么只有店面的工作人员涉嫌欺诈。 这种情况呢，属于欺诈行为，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为了达到销售目的，然后欺诈消费者说是全球联保，欺诈行为产生之后对消费者的产生了那个损害后果，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觉得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如果这家店是苹果公司的直营店，那么苹果公司也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只有一项产品是全球联保，然后你对外宣传产品是全球联保，那你应该写清楚， 我的产品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若干个产品，其中给 iPad 全球联保，其他不联保。那如果有这样的承诺，他也是负责任。如果你只有一件商品一个产品是给全球联保，其他不联保，哎，你宣传当中你的产品对全球联保，你这就是